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的一点钟，欢迎大家来到远眺夜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 Lemon。 处暑的暑不消极，它是夏和秋转换的使者，没有这个暑呢，夏将闷死，秋将窒息，细细想来这是公平的。凉月转换总要有一个点，就像人生百态，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只在一个点上，心中平，世界才会平。处暑到了，一浪一浪平息的远不只是燥热和烦闷，让我们用音乐来抚慰心灵。来听第一首歌，顺子恰好的寂寞。 云有恰好的寂寞，每一朵都不相同，空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线索。我想乘坐在画上一种，看窗外的云朵，偶遇一回巨有伞，也许不再重逢。所以我多感谢爱过我的人，拥抱过离开了我们彼此珍惜过， 寂寞收录在顺子的专辑《Dear 顺子》当中，顺子性格里掩盖不住的爽朗热情也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一得到了呈现。说到顺子唱出了超越国内其他女歌手的节奏掌控能力啊，如 House 节奏的大歌曲 Disco 劲歌 And I Know， 以及 Funk Rock 曲风的 Happy， 轻松阳光的恰好的寂寞，带着流浪血液的 Fly Away， 都呈现了顺子融会贯通、随心所欲、歌声自由游走于音符间的音乐天赋。好音乐不断，来听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两张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现在是13: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这里群山巍峨，一水萦绕，夜如竹阁，隐逸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 Max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骏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给你带着目标， 向远方，慢生活，在上面的距离比较。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的最远的场景 Lemon。 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波尔多酒标上的一些术语以及它的背后的含义。酒标上往往会把酒精度和容量的标注在酒标上，这里只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用酒精度来判断葡萄酒的品质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玟、周杰伦《懂我的》。 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喝泡咖，趁我场景一下调西安，我在不前喝个提案，站着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飘摇晃，我用音乐跟小伴交谈，就让画面一下就全盘，还在想到底现在何方，眼模样是个花叶姑娘，开心笑人家细心装扮，回头上终于暖我双向，说话唱你的后空翻，有心留着穿马步砸到人都说话唱你谁够漂亮，姐姐唱一段一句话 标上的年份指的是这瓶酒所用的葡萄采摘的年份，而不是装瓶的年份。比如1996年份的马哥，酿造结束之后还会在橡木桶中来陈年两年的时间，之后装瓶再经过酒庄窖藏之后才会上市。由于葡萄酒的品质呢受到了葡萄生长的那年影响，年份信息能够帮助别人了解这瓶酒的品质是否达到适应期，千万不要迷信，越老的越好。来听歌，陈晓东《比我幸福》。 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哭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拒绝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记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封住。在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能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哭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的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知道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西伯利亚，你在哪里？ 着宝剑放出厄运，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如今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依然都还自己。Childish King。 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宁愿天上皆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或王室，只要把剑放出厄运，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如今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永远都还自己。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曾想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13: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通告：三河市通达农机驾校已依法退出经营。

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Grand Win 这个词呢，在波尔多的酒标上非常的常见，直接的翻译过来就是特别好的酒，由酒庄自己来决定，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通常一个酒庄会把自己觉得最好的酒标上 Grand Win，因此呢，往往是只在酒庄的正牌酒才有。我们来听歌，赵雷《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时间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不停留，别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雨淋漓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再爱你。 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安静》。2001年转型的周杰伦，正以惊人的爆发力在歌坛闯荡。他继续不断的努力超越自己，求新求变的态度，只为求能够将最优质的音乐呈现给喜爱他的歌迷。感受了一把周杰伦范特西的音乐魔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 4分，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抚慰一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鱼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富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富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聊该如何选择靠谱的健身房。通风采光用户量等，好的健身房往往人满为患，但是这点其实很头疼，人太多会打乱你的组间休息时间，影响你组一组的衔接等等，影响你健身计划的完成，浪费你的时间。做完一组引体向上回来之后，发现哑铃被别人拿去了，在跑步机上等了半个小时，这些都是让你健身体验变得糟糕的事情。好，不要让这些影响你的心情。我们接下来听歌，胡夏《爱夏》。 会不会有一天四季全变成夏天？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要永远？睡着的侧脸，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爱上你第一个夏天，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如果你想要去冒险，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你说爱情也许没想象的永远，才会有人忙着说再见。爱上你第一个夏天，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想带你一起去冒险，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我的爱情并没有你想象的善变，只是全都放在心里面。 冒险，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你说 时间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的健身俱乐部当中的资费。大俱乐部和中小俱乐部的差别很大，要根据个人的收入状况来决定哦。一般的俱乐部的年卡会费都包括有舞蹈、瑜伽等公共课程，有的还带有游泳。重点是了解俱乐部会员的数量和室内器械的状况，其经营时间是否长，经营状况是否好。因为买年票总是有倒闭的风险，而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来听歌，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看不见终点，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寂静诱惑的一切，听不见是哽咽。现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你的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眼前，围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现在是14: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和圣空， 恒业金堂5+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和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体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远方，你是否？ 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常远 Moment。 选健身教练专业的，如果你不懂如何去考察教练是否专业，那至少呢要选那些看起来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服装是否统一，身材是否专业。如果你向教练提问，他是夸夸其谈还是立马给你详细的专业解答，这样就能够大致区分教练的专业程度了。我们来听歌，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 好，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要问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 就算我一个人